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点01分39秒，这里是周末也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我是曼宁。大家好。 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是昨天备受欢迎的小鲜肉正式入驻我们挑战新歌声，来先欢迎一下张彤。 特别特别的幸运，特别幸福， 终于又有了一个小鲜肉。 是每天被鲜肉环绕的这种感觉真好，但是相信听众朋友们每天在下班路上可以听到鲜肉的声音，感觉更好， 感觉非常的幸福。 今天呢是一个周末，所以说呢在大家这个晚上要去聚会或者说正在赶回城内的这个路上呢，我们挑战新歌声也是做了一期音乐专题，和大家一起回顾在上个周已经结束颁奖的金曲奖。当然那个播报榜单嘛是982那个活力榜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些背景啊花絮啊，甚至说在典礼上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或者说感动人的一些瞬间，包括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则是由我们的节目来为您呈现。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北京地区通过 FM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我们大家呢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哈，有我跟曼宁还有张彤一起和大家聊一聊金曲奖。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哎呀万花丛中一点，就只抓那一点最感人的，就是这一届金曲奖致敬张雨生的部分。因为张雨生这次是获得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 特别贡献奖， 是为此张彤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奖杯。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2块钱的奖杯。 是，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张彤这边的这个奖杯， 2块钱的金曲奖奖杯 啊，稍稍角度有点歪， 是1:1的。但是我们致敬的这个心意在啊，虽然说这个成本有点低。 是，当然这个奖杯可以看出，其实张雨生这次夺得的这一个奖项哈，一开始呢也是给金曲奖造成了一些变化。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张惠妹是和蔡依林两个人是有一个设置，说是要 天后， 是双天后要一起搭档。但后来因为这个颁给了张雨生这个特别的奖项，而张雨生和张惠妹之间又有不可言说的非常浓厚的师生的关系。 没错， 是，所以说呢张惠妹当时她的第一张专辑其实就是张雨生来制作的， 姐妹。 对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歌现在都在唱，比如说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对， 是的，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还有那首姐妹，你是我的 姐 妹， 你是我的 baby。 对，这两首歌都是《姐妹》这张专辑里面的。 对，那天在金曲奖的现场呢，大家如果现在是通过我们可视化的平台在观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话，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当天获颁这个奖项的时候现场的一个状况。那天呢是雨生的妈妈和弟弟去现场为他领奖了，而那天呢张惠妹也是泪洒当场哈，一连演唱了《每天想你》《后知后觉》《悍然不顾》《我等待》等多首张雨生的经典作品。 没错，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想 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你最喜欢张雨生的哪一首歌曲呢？欢迎大家在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嗯，没错。 说到张雨生，其实我们虽然听这个名字感觉很久远，但是他的歌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没错，不仅是父母那一辈儿，其实咱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听的，包括咱们去 KTV 唱的很多的歌还都是张雨生的歌。 嗯， 对，比如说一些天天想你啊，大海啊， 对 对， 还有我的这个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这简直就是 KTV 必点， 而且都特别的励志。 没错， 每当我们要比如说高考100天我们要宣誓的时候，就要唱我的未来不是梦。 对 吧，这个其实印象还是很深的，因为当时我高考100天宣誓的时候 也就唱了这首歌曲。是吗？ 这首歌，对。 是，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和我们互动，你最喜欢的张雨生的歌曲是哪一首？同时我们也有非常精彩的音乐爱好者他们自己拍摄的他们自己翻唱张雨生的经典的歌曲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一开始呢，刚刚张彤和曼宁也是各自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一届金曲奖的一些亮点，包括说他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张雨生的歌曲是哪一首。其实都已经提到了一首歌曲，就是天天想你。这首歌曲比较有名的，除了张雨生大哥自己唱的这个版本非常的经典之外，在各大音乐的选秀节目当中，包括像什么快乐男生啊， 对对对， 我是歌手啊，还有金曲捞啊等等等等的 频率特别高，包括一些明星，包括五月天、韩红、沙宝亮、黄绮珊也都是翻唱过这首歌，所以说这首歌的知名度啊也是非常高，传唱度也很高。 是，那今天一开始呢，还是想要给大家送上来自我们唱吧的音乐爱好者自己翻唱的《天天想你》这一首歌曲。他用了一种特别特殊的方式啊，带着一个猪口罩，不愿意露出真容，但是演唱起来却还真的是蛮深情的。这一首《天天想你》，我们来听听他的演绎怎么样？ 好期待。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天天想你，天天我 带着一个猪鼻子哈，感觉是蛮可爱的一个样子，但其实呢演绎起来确实是蛮抓住这首歌的精髓的。天天想你这首歌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来两嗓子吧。 对，来张彤先来吧。 张彤昨天是一亮嗓可以给我们吸引了礼物无数，大家都刷起来了。 哇今天 张雨生的歌我不太敢随意唱，因为他调太高了， 难度很大， 很高。 对，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留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的确的确有点不足。 还是 但其实你是降了两个八度唱的，你有这个 两个八 度，有这么多。 因为张雨生大哥确实是出了名的调比较高，而且他调 女生有很多都不一定能有他那么高吧。 是，所以我觉得难得也只有张惠妹可以去现场给他致敬翻唱了。 是的， 师生啊，果然是师生。 我记得在唱 就是张惠妹在翻唱张雨生的歌的时候，张雨生的妈妈也说我好像听到了雨生自己在唱歌。 嗯，因为他就说就是张惠妹跟我们来讲就像一家人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当天也是雨生的妈妈和弟弟一起去帮他领了这个金曲奖的奖杯。嗯，所以当天呢也是泪洒当场，感动了很多人。 对， 以至于金曲奖结束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新闻都是围绕着张雨生。嗯，包括跟张雨生有关的一些，比如当天陶喆的话筒突然没有声音， 对， 雨生大哥是吧，回来了， 回来看金曲奖了。嗯，是有这样的说法。但其实那一天呢，在张惠妹翻唱的这些歌曲当中还都是偏悲情一点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我们能听到就是像我等待、后知后觉、每天想你这样的歌曲。嗯，但其实刚刚大家有提到一首歌曲影响的会比较深一些，比如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 励志神曲， 这个非常的给力的一首歌，这首。 对对对， 而且其实唱起来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反而能激起人的一种斗志。嗯，不知道当时雨生大哥雨生叔叔我应该这样他当时做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冲动啊，就是要激起人的斗志这种想法。嗯，还是他就是没有这个目的，但是给我们带来这种力量。 嗯，也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全屏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跟我们互动起来。嗯，你最喜欢的张雨生的歌曲是哪一首呢？那刚刚提到的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其实在我们的唱吧平台上也有音乐爱好者自己翻唱了这首歌曲，而且他是非常精心的制作了一支 MV， 因为他和很多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完成的，所以这个当中呢其实是有街头艺人、有公司白领、有打击乐的老师、有幕后的吉他手、有民乐的乐手。 啊，他们是合唱是吗？ 是，就每人一段，就每人一句，这样轮着来。其实反映了一个大家都在为梦想努力的过程。 对， 而且他拍摄的地点就在北京。有看到国贸三吗？ 哦，看到 好熟悉的 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相信这样的翻唱也是对雨生大哥最好的一个致敬。 希望 心跟着希望在动，直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如果您正在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会觉得说哎，这个音质好像并不是很清楚哈，因为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上的音乐爱好者自己翻拍的一支 MV， 他们是很多人一起来制作了这一首歌曲，也是向张雨生大哥致敬。因为像刚刚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一样，这当中呢有音乐爱好者，有街头艺人，有公司白领，打击乐老板，幕后的吉他手，看着他们在北京的这些高楼上，然后看着我们平常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建筑，确实感觉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人被这首歌所激励。 没错， 而且他们都是有梦想的人，是吧？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但是有相同的音乐的理想，在共同的追求。 对对。 刚才看到那些画面，我觉得让一个个的，就是包括那个央视的大楼，包括一些街道，平时天天都见到的一些画面，逐渐变得那么的有人情味啊，那么的温暖。 对，感觉那个大楼都有了故事一样。 对对对， 大楼在跟你说：“勇敢的追梦吧，我支持你。” 对对，有这种感觉。 大楼戏真多， 给自己加戏。 我们来欢迎一下，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哈，这里还有鱼、小嗨蛙、妲己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欢迎。 今天是周末，挑战新歌声呢是做了一期特别的金曲奖花边回顾，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你最喜欢张雨生的歌曲是哪一首歌呢？但其实除了张雨生大哥那天在金曲奖上是一个泪点的以外，其实这届金曲奖有很多都蛮值得说头的。 对，其实说到金曲奖呢，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台湾的金曲奖是这个规模最大的音乐奖项，在台湾地区啊，从90年就开始创办了，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28届了。我们听过这个台湾的金曲奖、电视的金钟奖，还有电影的金马奖被称为台湾的年度三大奖。其实今年呢也有那个艾怡良吧，他的歌然后也被提名了吧，应该是 他是获得了 最 佳 女 歌手， 最佳男歌手是陪跑过很多次的方大同 他这次终于得奖了。 方大同我觉得这次在获奖的时候，他的获奖感言非常非常紧张，一直在找多个小卡片，我看起来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可能是觉得已经准备很久了，终于到我了那种感觉。 我这个小卡片一直准备了5年了， 把自己从2011年一开始写的获奖感言一直攒到现在。 2011年的时候，我想说什么？到2012年的时候，我变了，就感觉他已经酝酿了很久，终于 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呢，我们每天都要回答这样的信息。实际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全新的频率呢，所以您可能是刚刚发现我们。橘子他问说：“这是直播吗？”当然是直播啊！今天呢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然后静瑜、曼宁还有张彤，哎，我带着两位小鲜肉哈，今天和大家一起回顾金曲奖。但其实您可能觉得说，哎呀，好过时啊，都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你们来找旧闻。但其实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回顾的是一些金曲奖目前幕后的一些故事，然后穿插着我们的一些音乐爱好者自己翻唱的作品来送给大家，还是以分享音乐为主的。橘子也跟我们互动了，说他最喜欢张雨生的歌曲就是大海，难度太大了，我们三个不敢轻易尝试，待会儿让雨生大哥自己来唱。 其实为了颁出这个特别贡献奖给张雨生的时候呢，特别邀请了除了张惠妹之外他的另一个学生，也就是陶晶莹来做这个引言人哈。但陶晶莹就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忍不住了，就开始哽咽了。随后呢这个演出张雨生歌曲的张惠妹啊，也在演唱过程中啊一直不停地泛泪光。其实陶晶莹呢她也有一首歌非常的怎么说呢，脍炙人口吧。比如说太与委屈， 这首歌 KTV 必点， 对，一定会点这首歌，朗朗上口的一首歌，也是雨生大哥在给陶晶莹制作的一首歌。我觉得好歌就是这样，已经过去可能快20年了吧，长盛不衰。 是 因为那天呢其实算有一个小细节，因为大家可能看着说陶晶莹在台上站得好好的，只是一个引言人，为什么突然就崩溃、但其实后来陶晶莹也自己发文章，她说明了一下这件事情。她说因为其实那天雨生的妈妈是准备了一个手写的这个发言稿， 对对对， 但她漏念了一句，但其实就是这漏念的这一句 非常重要， 让她崩溃了、其实她妈妈漏念的那一句是雨生我们都爱你， 哇， 所以作为台上和自己的算是师哥吧，因为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在同步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看到一张旧照， 哇， 这是当时张雨生和陶晶莹，是因为他们俩算是同门的师兄妹、一起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陶子姐她看到这样的造型， 好青涩啊， 这叫每个人都想毁掉的十张照片。但其实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两个人脸上那种特别纯真特别稚嫩的一种感觉、 是 没错没错。 而且据说哈、陶晶莹在台上还帮助张雨生的妈妈来题词，这一幕也是非常感动大家、 对，她一直我一直在看着陶子姐，一直在旁边一直在小声的帮着那个雨生的妈妈在小声的在说、怕那个妈妈看不太清楚，因为年纪大了， 对， 她也刚刚由于说流泪太多可能眼睛比较模糊、所以陶子一直在帮她这个题词引言、但是我们也能看得出来那种场景真的是不需要太多言语可能就能抓住所有人的眼球和心力。 是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齐天大圣来了，他跟我们打招呼说你好。刚刚呢曼妮也提到说太委屈这首歌曲啊，虽然很老、但是也是非常的经典，也借助这一次金曲奖上的这一个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也是来自我们唱吧上的音乐爱好者乔一的作品。 哇，是一个男同学， 高颜值而且演唱得非常深情哦，你喜欢他吗？ 当他横刀夺海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他扬起爱情胜利欲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还发誓说过一生一世，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担心。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缓慢伤痕。太委屈，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总是对我回避，不在我为有心事而担心。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 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保护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划满伤痕，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责。亏欠你太委屈，我爱着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哎呀，感觉被我们的唱吧红人乔一唱的这首歌感觉好委屈啊！ 我这样说被打动了。其实我刚看他的 MV， 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羽泉里边的那个 海泉， 真的有点像，连台风都有点像。 但他比海泉帅，主要是海泉 比他年轻吧。 海泉年轻，你真有在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吗？因为海泉老师 要跳出来， 还给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的时候录过这个祝福的 声音。 是，只是单纯的容貌上的一个比拼哈，唱歌方面我们不说，虽然说这乔一唱的也是还蛮不错的。嗯，刚在乔一演唱的过程中，在我们的火星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是齐天大圣圣，他说真好听，太好听了，送了一个小火星过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金曲致敬张雨生，你最喜欢张雨生的哪首歌曲呢？嗯，哎，如果是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会说了，太委屈是陶晶莹的，不是张雨生的。这个就要提到我们广播的伴随性了，如果您半路插进来就没有听到之前的那一部分。这其实也是这一次在金曲奖当中的一个小插曲。陶晶莹呢也是在这个金曲奖的颁奖的舞台上跟雨生的妈妈和弟弟一起领奖的时候发生的这一个小插曲的故事。 没错， 哎，在现场看到泪洒当场哈，确实是蛮感动的。嗯， 两个人之间也有十几年二十年的交情了，可以说遇到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流泪落泪实在是太正常了。 我觉得只有在感情非常深的时候才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情不自禁的这么 对一个那么成熟的主持人还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还不能抑制自己的感 情，还是真情流露了。嗯， 是的。 那除了这样比较温情的画面产生呢，那一天确实也有比较尴尬的画面出现。因为那天其实陶喆在上台颁最佳专辑制作奖的时候，嗯，有三次麦克风都完全没有声音， 三次 断断续续的说着没了，说着又没了。嗯，这真的有人在黑他吗？ 当时这个主持人黄子佼也是紧忙的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哈。嗯，后来陶喆也是在微博上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应该是雨生哥回来看金曲奖了吧，也是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做了一个自己非常的我觉得有情怀的一个解释吧。 是因为其实陶喆跟张雨生之前的时候还没有发片的时候只是有几面之缘的， 对，也是有过一些交集， 只是见过面而已。但是这个他发片前的两个月，然后雨生大哥可能就已经去世了，然后陶喆一直表示说非常的可惜，可能没有继续合作，没有能多见几面，他也觉得非常的遗憾。那么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二十年之前见的了，可是二十年之后就是 缅怀他。 对， 是。其实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金曲奖上关于雨生大哥的这些小细节，还有小故事，以及背后的大家可能并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事情。嗯，我们也借此来缅怀雨生大哥。嗯，所以我们挑战新歌声今天的一期音乐专题也向大家推荐唱吧上音乐爱好者的一些作品。嗯，那来到半点了，当然就应大家的要求，一定要把这首非常经典的来自张雨生的大海， 大海， 我们都唱不上去的这首大海 交给雨生大哥自己来唱 给大家。嗯， 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猛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 非常经典的来自本届也就是第28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张雨生的作品《大海》，勾起了无限的回忆。这个时候适时的要把我们今天的专门制作的奖杯再给大家授一下 送上、啊、 拿出来 我们的金曲奖的奖杯。我们今天盘点的就是金曲致敬张雨生。 嗯， 我们说可以说这个奖杯其实也涵盖了我们的共同的回忆吧。 对 张雨生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喜欢的非常一个有情怀的歌手，我们今天来致敬他， 是也算是一个共同的缅怀和致敬哈。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通过唱吧红人自己翻唱雨生大哥，包括也是跟雨生大哥有关系的一些歌曲的这种回顾的方式，来跟大家重新的梳理了一遍张雨生大哥的一些金曲，比如说像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天天想你啊，还有大海啊。但其实呢，张雨生大哥的歌曲致敬或者说鼓励到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场的这些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自己也有故事想要讲。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来听听雨生大哥的哪首歌曲感动到了他呢？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 关于写歌的第一百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下 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挑战新歌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吉林的听众王炸。今天这首有故事的歌是来自张雨生的《我期待》。我们总会期待很多未知的事儿，期待未来会变得更好，但有时可能会畏手畏脚，不敢前进。就像这首歌唱的，昂首阔步吧，不要留下一丝遗憾。在爱情里是这样，在生活中更是这样。 首阔步不留一丝遗憾，这是来自雨生大哥的《我期待》，也是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位来自吉林的听友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自己有故事的一首歌曲。雨生大哥很多歌曲都非常的励志，能够在艰难的岁月当中帮助我们前行。 没错，这是一个歌词非常简单的歌，但是呢却激起了很多人的斗志。我觉得这歌词，我当时看了一下歌词，我觉得非常非常简单，总共也不过就100个字左右，但是字字戳心呢、听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的有感受， 都起鸡皮疙瘩了的感觉。 对，这首歌是94年这个卡拉 OK 台北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呢是张雨生老师，他是一个全程参与度非常高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写作，包括演唱，包括中间的演奏以及他伴奏的原本的哈，他都是参与其中。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咱们刚才提到了桃子陶晶莹，他在这个华丰唱片的这个帮助之下，利用了现代的录音技术，桃子也和这个张雨生进行了一个现代技术版的对唱了。 是，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纪念 版，合唱的感觉。 对对对，跨了时空了。 是，其实我们挑战新歌声呢，今天利用一期周末节目的时间呢，也是带大家回顾了在金曲奖上致敬张雨生的一些片段，也是通过我们唱吧上热爱音乐的这些音乐爱好者他们自己翻拍的一些视频、以及演唱的这些歌曲来共同的致敬张雨生。那最后就在这一首《我期待》当中告别我们今天的节目。您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 来的今晚有戏。我是鲸鱼。 我是曼宁。 我是张彤。 是的，那在下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挑战新歌声还会有非常精彩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带来现场的 live， 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想念的还是你望着